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有些人过来掐着韩宝子往书的那个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转圈，是盘旋而上，一直到望云亭顶上了。众人抬头往上看，把韩宝子往那脑袋呀、叫他们探出来了。底下的人往上看，清清楚楚的。大庄主，人已经压到亭子这儿了，绑在亭子上的，那不有柱子吗？一边一个把它绑上。绑完了，有人禀报，全都就绪了。好嘞，佟侠哥，我不练了，因为我认输了。现在我就想开开眼，瞅着你佟林的功夫，这轻功究竟多高，您自己往上上。你要平行13丈5不走梯子，在这儿能上去，韩宝物质广交给你了，你到上头伸手把他俩一拎，人赃俱获，你这官司就算结束了，请吧。众人是交头接耳啊！病太岁张方过来了，哎，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。哎呀，混元侠真有两下子！哎呀，连我这个小孩子都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啊！另外，今天这个事儿进展的还挺顺利，哎。我发现你们这些老前辈办事情是干净利落，给我们这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啊！啊，我们今天也算开了眼了。那么刚才我呀，似乎没太听明白，请混元侠再交代一遍，是怎么个上法？哎，怎么的这官司就结束了？少侠哥，你没听明白啊？马马虎虎吧，我不练了，让佟侠哥自己练。为什么呢？我要开开眼，瞅瞅佟侠哥的轻功。佟侠哥从这爬上去，跨过那栏杆，就到了望云亭上了。韩宝之王就是他的了。 傻瓜存留是押解是怎么的，你们随便的，跟我没关系了。这话你没听清楚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请问混元侠，如果人要到了我们手了，你能不能在底下一打呼哨把这亭子给包围了？你打算来个群殴，再把这俩人给夺回去？到那时候你该说了啊，是啊，交给你了，你没看住啊，又叫我们抢回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能不能出现这种事儿？我少侠客，你何必多虑？我李坤是那种人吗？我要是那种不讲信义的人，你们进了我的九宫八卦连环谱，到了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了，我一声令下，你们还出得去吗？要想群殴，又何必无阵赌输赢呢？少侠不必多虑，我说话你就算数，吐吐嘛就是个钉。你师叔这样上去了，人就是你们的了啊！好，多谢各位，都听见了吧？另外呢，我还有一事不明，咱们得解释清楚了啊！说吧。他我师叔太厚道，有些话他不乐意说，我得替他说。比如说把韩宝吴志广抓住了，人落到我们手了，那我们怎么离开这座八卦山呢？少侠可不必多虑，我列队相送，把你们送回铁山寺，路上出了差错，我李坤负责任。哎，这就得了，这我心就有底了，各位听明白没？啊，人到了我们手了，李大侠不但不生气，还得列队相送，这才叫好样的呢。哎，大伙儿听明白了啊？啊，还有点事我得说清楚。这李坤一看这位怎么这么贫气啊，说不还什么事，你是那么的了，假如你手底下人不听你的呢，到时候你该说了，你看我是想怎么办，他们都不听我的，那叫我有啥法呢？我你要找着这借口怎么办呢？这你得说清楚。这个张芳啊，你忘了，我李坤是混元侠八卦山大庄主，虽然小名我是个贼，但是我也是这会儿的最高头领，一指令调动手下的弟兄，哪个敢不听，哪个敢违背我的意思，定斩不饶。我借他们个胆子，他们也不敢。好，哎，高意思。那好了，希望您当众声明啊，这人多心不齐，您把这话说完了，咱这事儿好顺利点。李坤扭向回头，跟手下庄主交代，跟手下头目讲明白了，高声又讲了一遍。李坤说：“我跟佟侠客打赌啊。”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，我说话就是命令，佟侠客真按着我方才所说上了望云亭，人就是人家的了，咱们是一输到底，哪个从中作梗，哪个从中作弊，哪个设置障碍，他就是我李坤的仇敌，就是骂我八辈的祖宗，我跟他完不了，到了那时休怪我翻脸不认人。扎事儿听明白没啊？听明白了，都听明白了。张子美在旁边一听，还我儿子，你看我儿子嘴贫吧，贫的是地方，你方才这几个问号问的多好，不这样这事情胡里八涂的，对方非常狡猾呀，能找出种种借口， 设置障碍。你看这小话问的多好。张子美面现得意之色，拍了拍张芳的脑袋，张芳也感觉到挺温暖，这是父爱吧，把大脑袋挤怒了。然后到佟林近前，师叔啊，就看您的了，64拜可都拜完了，就剩下一哆嗦了，您可千万哆嗦利索了。这最后一阵平行13丈5，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。韩宝、吴志广就在望云亭上，佟林如果能上去，人赃俱获，官司就算了结了。如果上不去，拿不到韩宝、吴志广和翡翠鸳鸯镯，就等于前功尽弃。因此说是关键时刻，不但说佟林着急，凡是陪佟林来的各位侠客、各位小弟兄，那心全提到嗓子眼儿啊。人们有力气使不上，都得看佟林的，谁也不能插手，所以老少英雄在旁边站着，把所有的希望全寄托到佟林身上。八卦山的群贼站在西面，黑压压一大片，再看佟林的笑话，李坤领队在前，佟侠客请吧。佟林点了点头，把衣服重新又规整规整，来到台下仰面看了看，说13丈5，其实从地基这根儿这儿一直到顶上15丈高，无非多个亭子，占去1丈多。佟林一看，溜光发滑呀，得往上爬，要不怎么平行呢？看看你有没有这组轻功。佟林把双手在地上蹭了蹭，再次稳了稳心血，舌尖一顶上牙膛，头一晃，肩膀一抖，嗨，铲，平地拔起2丈多高，先使了一招仙人挂画，啪，把这后背就贴到墙上了。两个掌心、脚心紧紧贴住墙壁，稳稳当当往一挂。李坤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一挑大拇指，到，好一个仙人挂画。其实说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佟林在北高峰献艺，贺号带花之时，曾经练过自己的绝活，壁虎离墙、仙人挂画，这是第二次了。不过呢，这次比头一次更要认真。妹妹说能挂多半天，能挂20分钟不？这个可挂不了，也就是几秒钟吧。那就行了，利用这几秒钟喘喘气儿，然后佟林左脚一蹬，右脚的脚面，头一晃，肩膀一抖，来起，在这半空中又拔起1丈5-6尺高来，身子一转个，啪， 用前心贴的墙上，叫壁虎篱墙。你看咱们说的多容易，做起来有多难。不用说佟林的能耐，您就看看那大马戏团，瞅瞅那杂技的绝活，都叹为观止啊！那可了不得，看着容易，做着难，得付出多少心血，得付出多少艰辛才能换来的。佟林就利用这种办法，三晃两晃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，到了十三丈，到这再停一下。什么原因呢？这有个大闪眼儿，那砖的气的这往外气了。这闪眼儿是最不好上不过呀。佟林手扒住闪眼儿，两条腿往上一揉，使个空中云里翻，啪一脚劲儿翻过这个闪眼儿，跳到栏杆里面。正好十三丈五，人们一看佟林真达到目的了，掌声雷动，哗，南侠打稽首，口诵法号，无量天尊，善哉善哉，海川贤弟终于达到目的，没出危险。老少英雄一阵欢呼，单说佟林翻身上了望云亭了，稍微喘喘气儿，闪目观瞧，正中央石头的棋盘挺大，四周东西南北四个石头堆儿，再往这桌上观看，一只托盘黄垫，正中央放着玲珑剔透一只小盒，一看看出来了，李坤曾经拿过这个盒，里边装的就是翡翠鸳鸯镯，小锁锁着，盖扣着。再往柱子上观看，捆着两人，五花大绑，那不用问，正是韩宝吴志广啊。佟离暗自咬牙，贼寇啊，尔等也有今日。我佟林历尽艰辛，煞费苦心，好不容易才盼到了有今天，想的是佟林有点激动，眼含痛泪，只悲中喜，喜中悲啊，赶紧扑过来解韩宝吴志广的绳子，想把他俩拎下望云亭。等到了近前，佟林这一伸手啊，就一愣，什么原因？这才看清楚，两个假人，胶皮的，外头穿上韩宝吴志广的衣服，这张脸画的跟真人差不多少，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呀、啊。那胶皮人多软呢、啊。佟林一看可气，后来把绳子解开了，把这俩胶皮人从望云亭上就扔下来。李坤，你个人面兽心之辈，这就是韩宝吴志广吗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，抛下望云亭。与此同时， 佟林就好像风里一样，转身到这石头棋盘这儿，把小盒拧开一看，哪里来的翡翠鸳鸯镯？一块半头砖在这儿呢。佟林连着盘端起来，对着下边冲李坤就扔进去了，给你。紧跟着佟林也从望云亭上下来了，到了下边佟林可不干了，跟老少英雄这么一说，一个个气炸，连肝肺错碎，口中牙呼啦朝过来，把李坤给围住了。李坤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说话不算数，你还够个侠客吗？你还够良品吗？你还是个人吗？李坤一看是胶皮人，再一看是半头砖，李坤扭转回头问自己的手下，你们听着，这是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胆大包天，竟敢背着我不知道动了手脚，可杀不可留，有种的你们给我站出来，这是谁干的？二侠侯杰一听冷笑了一声，嘿嘿嘿，我说李坤呐，别演戏了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嘛，哎，你是当头的，谁敢背着你动手脚？你演什么戏呀？你装什么无赖？你快把人给献出来，不然今天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，哥们儿，这兄把他剁了。李坤怎么解释大伙也不听，后来李坤两眼往上一翻，气杀人也、当场气死过去。王石谷一看这不是假的，那就说明李坤呢也是委屈的，的确有人背着他动了手脚了，你大伙儿再不允许他说话，他一着急气性一大，他不昏过去等什么，赶紧过来按人宗，垂前心趴在后背，趴到耳根呼唤，多时李坤才明白过来，哎呀，一口鲜血喷洒在地，气得都吐了血了。经过再次抢救，李坤算勉强能站起来，浑身力抖，面色撇青，强挣扎着冲佟林众人一抱拳，佟侠客，各位冤枉啊，冤枉啊，现在我对天发誓，倘若我李坤是演戏，我要是说人话不办人事，让我天诛地灭，一家人都死绝了。的确有人背着我不知道干的这种事情，如果众位能给我时间，我一定要调查清楚，如果大伙不容，那你们随便吧，把我乱刃分尸，我死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各位动手吧。老头也够惨的，鼻子口吐血，那胡子都染红了。老少英雄一看，把脚一跺，这怎么办？看这样，李坤真不知道。王石谷、北侠赶紧给打圆场，各位各位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我们担保